敬拜你，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何等大的荣耀。主，我们再次的恳求耶稣基督，你的宝血真是来厚厚来遮盖我们。求恩主，你来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孽过犯，帮助我们可以守节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呼求圣灵保惠师在门当中亲自的运行，求圣灵你来引导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神你的话语，也让我们真是在神你的面前能够欢喜快乐，能够瞻仰到你的荣美和你的信实、你的慈爱。就求恩主你也接近孩子，接近孩子口，也使用孩子按照你的正义能够分解正道。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愿恩主你真是在我们当中得荣耀。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我曾经在地理中国看到一个介绍一个地方的一个风景，他特别介绍这个地方，它是有那个瀑布，那个瀑布是比较高的，它那个水从那个瀑布这样流下来。然后在当地就发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当那个瀑布的水它流下来之后，在那个瀑布周围住的居民，他们有一个事情他是不能做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可能大概没有人知道哈。他不能够做豆腐，需要这个水需要流到一段时间之后，到大概到下流或怎么样，他们在当地的居民才能够做豆腐。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因为那个按照他们当地人的说法，是因为那个水从那瀑布上流下来的时候，这个冲下来的时候，那个水死掉了，需要流一段时间之后，那个水才会活过来，才能够做豆腐。刚刚从那个瀑布冲下来的水是没有办法做成豆腐，让这个大豆的那些物质这样合在一起的。为什么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那个瀑布的那个大概是比较高，冲下来之后水就死掉了，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提到是马拿西这个君王，实际上在马拿西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很大的落差。他一开始是一个君王，但是到了后面他被这个抓起来，然后用挠钩勾住，这个用什么锁链锁住，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我有在网上搜索，就是这个人生的一些落差，有这个从奴隶到将军是吗？可能你有听过，在中国的这个一些红色经典里面是吗？在马拿西的身上可能那个落差更大你说马拿西他是从这个君王到这个囚徒是吗？但是他被那个挠钩这勾起来，被锁链锁着，事实上已经不是把他当人看待，已经不是用这个人间的任何词汇，用人的这个定义来进行描述，他已经是把他当成一个动物，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羞辱。当这位君王他经历到这样大的一个落差，我们可以看到他到后面他竟然这个故事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翻转，他到后面他竟然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又重新做犹大的君王。这其中的原因或者奥秘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很重要一点的一个翻转的这个奥秘是在于他悔改在神的面前，因着他愿意悔改，神就翻转他，让他仍然回到犹大来做这个君王。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马拿西的他的这个人生，看马拿西他的这个悔改，我们来思考，来思想，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在历代志下33章的1到17节可以划分成三个片段，可以说马拿西的在这段经文里面，马拿西的人生是分成三个片段的。在33章的1到9节是他的一个片段，是他在33章的一开始经文就提到说他又提到马拿西登基是1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紧接着是有提到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从2节到9节基本上是记载了他所行的这些恶事，这是他人生的这个第一个阶段嘛。然后第二个阶段在经文的33当中的10到13节，就是他经历那个被掳，被变成囚徒，然后他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他祷告耶和华，他经历到 神的这个连续怜悯，这是他的第二个阶段。然后第三阶段是经文的三十三章的十四节到十七节，就是他从这个被掳之地回来之后，他所做的事情。他你可以看到他有做了一系列的举措，他有进行了一个军事的巩固，他也有一些属灵的革新这是他的人生的三个片段。所以我们就来看马拿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看他的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就是33章的1到9节。刚才大家应该有读这个经文了，在列王记包括在历代志这里看到，当他提到君王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个片语，就是他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或者看为看为恶的事。很明显，在这里一开始这个历代志的作者就给马拿西一个定位，就是马拿西他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马拿西他在这里他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从二到九节你可以看到他所行的这些恶事。他有做些什么样的恶事呢？第三节说他有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木偶，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的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在西嫩子谷使他的儿女惊惑，又关照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神殿内立雕刻的偶像。神曾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律例典章，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的列祖之地。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这是他这一串他所行的这个恶事。如果用我们汉语里面的成语，你可以说他所行的这些恶是怎么样？是罄竹难书是吗？这一长串的这些恶，实在是非常的非常恶的是吗？他所行的这些事情是非常得罪耶和华的。而且关键你可以看到历代志的作者有提到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又提到当第一次出现这个片语之后，然后在后面又提到怎么样子，他是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作者这里有这样一个强调，足见他是多么的悖逆耶和华，他是多么的悖逆神的诫命。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如此罪大恶极的人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审判官，你会怎么来判定这个人？你觉得他还有救吗？你觉得他有救吗？有没有希望？还有没有救？如此悖逆，你看他所行的恶，他的恶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个恶是他自己可能作为一个君王他所行的，他的恶是怎么样？他有拜那些偶像是吗？他不单单是拜偶像，是怎么？是在神的殿中拜偶像是吗？神的殿是本来是给谁的？这是很简单的问题是吗？神的殿是要来敬拜耶和华的，是不是？在十诫当中，耶和华有提到说，哎，独有我是耶和华，你们不要这个制造偶像是吗？有提到是吗？你看在这里马拿西他怎么样？他要立偶像，他是在神的殿中是吗？不单单在神的殿中，而且在那个殿宇的两院，在殿宇的两院，整个的把神的殿已经搞得非常的污秽。所以在经文里面有提到他这样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提到的经文什么？惹动他的怒气。当他这样悖逆耶和华的时候，是惹动神的发怒的。这种怒不是恼羞成怒是吗？不是我们人的这种恼羞成怒，这种怒是什么？是一种易怒，是因为他 如此的悖逆，如此来干犯耶和华，以致惹动耶和华的怒气。我以前上那个卡森的课，他的课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会给一个口试，当时上的是那个圣经神学，从旧约的一些主题，到新约，当时有一天早上他考的题目，他就提到说，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提到说神的什么在天上显现，提到些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提到神的是什么？是神的慈爱还是什么？是神的怒气。所以神是为神，他是会发怒的。这位神他是会忧伤，他会为罪所忧伤，他会发怒的。在马拉西身上可以看到他如此卑劣，他立这些偶像，他有什么交鬼？这是他自己作为君王他所犯的罪。他不单单是自己在那里犯罪，他还怎么？他还更加重要的是说，他会引诱其他的人来犯罪。在第九节的经文是说，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描述啊！不单单是马拿西他自己作为君王犯罪，他还引诱他的这些子民来犯罪，而且他这些犯罪的程度在这讲的是说，他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当初耶和华为什么要灭这些迦南地的这些列国？是因为他们真的是行耶和华眼中看恶的事，所以耶和华要来赶除他们。但是在这里你看到，当这些以色列他们在定居在这个应许之地，这里出现这样的君王，他非常的败坏，不单单是他败坏，他也要引用他的子民跟着他一起败坏。以至于这个败坏的程度是超过之前的这样一个列邦，这是一个罪大恶极啊，罪恶滔天。所以当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也真的会有疑问，说这样的人还有救吗？还有希望吗？当我开始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给我妻子杨玲说，我要讲这个马拉西啊，她第一反应是说，马拉西不是很恶的很坏的人吗？这个你为什么要讲他啊？所以我们肯定要问说，这样一个充满罪恶的人，他真的有希望吗？好，我们看到在他的人生的第一阶段，他常常做的罪恶是他要干犯神的一个殿。好，所以我们就要回到历代志下里面有提到关于神的殿的一些的经文记载。我们要理解马拿西的这个故事，我们是需要回到历代志下的第七章。我们知道圣殿是所罗门所建的，当所罗门建了圣殿，他有向神献祭，有祷告或怎么样，然后之后耶和华有向所罗门显现的。在历代志下第七章的十二节，耶和华有向所罗门显现，他有向所罗门说了一些话我可以读一下，从十二节，七章的历代志下七章的十二节经文是记载说，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慈悲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再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然后在十九节里面提到是，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神就会把他们从这个应许之地这个踢出去这是所罗门建了殿之后耶和华向所罗门的一个显现。我读了这段经文，我想很重要有一节经文是我们理解马拉西的一个故事的一个钥匙。这段经文就是七章的十四节， 历代之下七章的十四节，神在这里面他有个应许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神在这里有了这个应许，他强调说，凡是称呼耶和华为他们神的这些子民，如果他们愿意自卑，愿意谦卑，他们愿意来祷告，来寻求神的面的时候，来转移他们的恶行，神应许说他必会从天上垂听，来赦免他们的罪，而且不单单是赦免他们的罪，而且要医治他们的地。所以这一节经文是我们理解马拿西故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经文啊，因为我们看到他马拿西他人生的第一阶段，他得罪耶和华，他非常的悖逆我想已经是超乎我们用这个用一些语言来描述他如此怎么悖逆我觉得语言似乎都显得有些贫乏了。当这样的一个悖逆的君王我们看到耶和华有警戒，在第十节的经文就是耶和华有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当马拿西如此悖逆，他引领这些他的子民这些犹大还有耶路撒冷人来悖逆，来行这些耶和华眼中看恶事的时候耶和华是有动作的，你可以看到他有警戒他们。但是你看到在第十节的后面警戒一个结果是怎么样子，他们确实不听，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这样一个警戒所以紧接着是怎么样，在十一节的经文就是，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牢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悖逆的君王，他没有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他干犯这个耶和华律法，然后耶和华有警戒他，但他们不听然后你可以看到神就兴起了亚述王派这些兵丁来攻打犹大，就把他来这个抓起来了。如果我们读过生命记，我们大概会记得生命记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提到的是说如果你们进入到那个应许之地之后，如果你们愿意谨守遵行耶和华律法，你们就会蒙福，但是如果你们违背耶和华律法你们干犯耶和华耶和华不会袖手旁观的，耶和华会通过各样的方式来施行一个审判的，可能有瘟疫或怎么样，各个或者有一些咒诅临到。在马拿西的身上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他这样悖逆神有出手有警告他，但是他还不听，所以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他要遭受耶和华这个立刻的审判，就是他被抓起来，用这个牢钩勾住用锁链把他锁住，已经基本上不是把他当成人看待如果你家里面有养宠物的，可能你大概会给你的宠物套上链子嘛，是不是？给你的宠物大概套上什么链子防止它逃跑，你大概不会给你家里的任何一个人套上一个链子吧，是不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如此的悖逆，在这他遭受到耶和华所使用的这个亚述君王的这样一个惩罚，就是把他不当成一个人，真是来这个来抓住来带到了巴比伦。所以当他出现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转折的时候你看到他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在经文里面后面记载他处在这样一个极难当中怎么样子，他有寻求什么方式，你看到他有希望寻求什么救兵吗？有打电话给他的什么其他的周围的这个列国寻求什么军事支援吗？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你看到他在极难的时候怎么样，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慈悲 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了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做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这短短的几节经文，我想是非常有分量的。你可以看到，马拿西在这样一个极难的时候，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他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在经文里面是这样记载的，就是说是恳求你可以看到用的这样子，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不单单是恳求是怎么样子，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这个自卑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自卑这是一个翻译的问题，这个是说他在神的面前非常的谦卑在神面前极其自卑。原来这里用的这个谦卑或者自卑这个词，是也是在历代志下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词汇这里的谦卑自卑是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如果你记得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历代志下七章的十四节的经文里面，有没有出现这个词自卑有没有？他有提到这个应许是吗？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他们怎么样子？他们自卑是吗？认罪是吗？事实上，和这里一个词是同样一个词的。所以在七章十四节里已经有了那个应许，就是凡是称呼耶和华为神的这些子民，他们如果真的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他们愿意来呼求耶和华，愿意转离他们恶行的时候，耶和华就会从天上来垂听，来赦免他们的罪。不单单是赦免他们的罪，也会医治他们的地。这是神的这样一个应许，所以你在这里看到马拿西，他经历这样一个极难，他愿意在神面前自卑，他愿意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你怎么来理解这个自卑或者这个谦卑这个词在马拿西身上出现另外一处的出现是在他的孙子身上出现，他的孙子就是约西亚约西亚。在约西亚当君王的时候，他也出现过约西亚的改革因为在约西亚的时候有发现那个律法书，当约西亚听到那个律法书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有撕裂他的衣服，他有撕裂他的衣服在三十四章的二十七节里耶和华因着马拿西有那样一个悔改的行为，他有一些话语，像有些话语提到在三十四章的二十七节，耶和华有提到马拿西，就是说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紧接着后面是提到什么？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在这里这个词自卑紧接着是说和撕裂衣服还有向我哭泣连在一起，所以很明显的这里讲的这个自卑或者神的谦卑是一个真正的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愿意向神哭泣，是一个愿意真心的来悔改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一个自卑，这样的一个谦卑是以神为神，以人为人，是认识到自己是神所造的，在这位造物主的面前作为人你因着之前的悖逆，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是要撕裂衣裳，你会要向神哭泣的。所以这里就是一个这里的一个自卑，就是一个真正的愿意悔改愿意来翻转自己的这个生命这个翻转是180度的翻转是吗？离弃偶像归向神，不是360度是又回到原来的那样的一个生活的生命的状态，乃是180度的翻转离弃那个偶像归向这个永活的神。这是马拿西他在这样一个极难当中他所经历的，他愿意在神面前这样来谦卑，这样愿意痛悔愿意 在神面前认罪，他来恳求耶和华他的神。所以因着他有这样一个真正的悔改，你看到耶和华有因着他的这样一个真心的悔改，耶和华有允准他的这个祈求。你可以看到耶和华有让他经文很明确的提到，说是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向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因着他有这样一个经历，经文里提到说，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他经历这样一个极难，他在神面前痛悔，他祷告神，然后神垂听，使他归回耶路撒冷，重新做那个君王。当他有这段经历之后，他对神有这样一个真正一个认识，他才知道，哎，唯独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的耶和华，他才是神，他才是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的信仰的旅程当中，你有没有撕裂衣裳向神哭泣的时刻？你有没有向神这个在神面前悔改的那一个时刻？当我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啊，马拿西是这个君王，这个我也没有做过君王啊，基本上不具备这个历史条件了，我不可能做君王了啊。我的意思是说，我要尽量理解这段经文里面记载的这个人的他的这个他的位分和他的这种经历啊。我没有做过君王，我很难理解可能这个作为君王他是什么一个处境啊。这个我以前也没有什么这个什么黑帮什么老大经历是吗？这个如果我以前是黑帮这个什么老大，我信主之后这个我可以可能讲得很丰富，很这个绘声绘色，可以讲我的这个信仰的转变啊。我之前也好像也不是什么黑帮老大啊，但是我想我在这里可以来分享这段经文，因为我也是罪人啊，同马拿西一样，马拿西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当时想学英文，去英语角学习英文，然后会遇到一些的外教，他们有些外教他们是是基督徒的，然后会听到从他们的口中会听到或者上帝或者关于信仰一些方面的词汇啊。我一开始我的第一反应因为你知道在大陆的背景，从小受无神论的教育是吧？你当你听到上帝这些词汇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会怎么样子因为你的脑袋已经被洗脑了，你的第一反应你不可能说哎这世界是有上帝的，因为你从小你已经被洗脑，你不可能说哎当有人说哎有上帝，你立刻可能会相信的。当然可能也有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因着你之前的这个教育已经那个观念已经非常深的印到你的里面所以我一开始的反应，我都想，哎，这都是什么科学的时代，怎么还有神呢？但是后来我又继续在那边学英文，然后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外教或者其他人，他们一些见证，哎，慢慢的会在影响我然后另外一点也很重要的是，英文是在这样一个英文的环境当中把我之前的那个汉语世界里面的一些东西暂时当我在那边学英文和他们交流的时候，某些方面我暂时可能会把我汉语世界的一些思维暂时这个放置所以当我回头想后来我愿意接受主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不是因为学英文，我可能很难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你很难认识到说哎这世界是有神的，因为在你的汉语世界里面的那些的语言都已经成为定式因为我学英语在相当于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当接触到另外一个不同世界的东西的时候可能会某些方面比较容易撬动我的这个心灵嘛，我的心可能愿意更加敞开的当因着这么多人他们的见证的时候，我后面我的心可能就慢慢柔软了，我然后后来有一位弟兄，他过来有见证摩西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当他分享之后，后来和他接触我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承认我自己是一个罪人当我 愿意悔改，我接受这个福音之后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在宿舍里面有一天午休我突然里面充满了一种温暖一种爱，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种温暖，这种爱是这样的一个经验，是我之前从来没有过的。我的第一反应就我知道，哎，这是因为我接受这个福音因为我认识这位神这位神他是蛮有爱，他的爱真的充满在我的里面。我经历了那样的一个温暖，我的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哎，我为什么不早一点知道这么好的一个福音真理呢？为什么没有能够早接受这样的一个福音真理呢？这是我悔改在神面前这样的一些经历和感受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你身上可能也有你自己那个谦卑在神的面前，你悔改在神面前的那一刻也许你可能没有撕的衣服，也许你可能有向神哭泣。我想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可能是有的，你有这样的一个悔改的经历的，我想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如果我们当中也许有慕道很久的我想很多时候人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是的确是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一些圣灵的动工的。我们在马拉西的身上看到，就是他经历到这个极难的时候，他才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才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他有真实到经历到神是垂听祷告的神，他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所以在这里我也真的是挑战我们当中也许你摸到很久的挑战你也许可以效法下马拉西你不一定有马拉西那样的行那样的恶，但是你可以效法马拉西那样在神面前那样一个谦卑，愿意在神面前真实来悔罪认识到自己是那个罪人愿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动工，愿神真的是来光照我也非常的清楚，若不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光照，每个人大概不会承认你是罪人的，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你是罪人的。若不是神的连续若不是神的怜悯把你从黑暗领到光明的地方你还会在黑暗当中，你会觉得在黑暗当中还是不错的。所以愿神在我们的里面动工。所以我们看到马拉西他在极难当中他愿意悔改，他愿意真的谦卑在神面前，神有允许他的呼求，他回到耶路撒冷，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折。好，我们看到他人生第三个阶段，就是当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的所作所为，他有在做什么呢？当马拉西回到耶路撒冷，在14到17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系列的举措，他大概是做了两方面的事情。他一个方面是他做了一个军事方面的改革或者军事上面的一个举措另外是他有一些属灵的改革有一些属灵的复兴。我们看在14节的经文说，此后马拉西在大卫城外，从古内基逊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欧菲勒，这墙筑的甚高，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所以这是他回来之后你看到他采取的举措，就是他要加固他的城的防守经文里面提到的这些地理的位置大概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南面的一些地方他来兼顾他这个兼顾这个城池，来防止敌人的继续的侵犯。这是他做的这样一个军事上面的这样一个举措，或者军事上面的改革。然后你紧接着看到后面在15节的经文里面提到说，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并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歌坛都拆毁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 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却仍在修坛上献祭，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有着这个一些信仰上面的一些改革啊。他之前有建这些偶像，这里有提到他有这个拆毁也有提到他有重修这个耶和华的祭坛但是经文里面也提到，就是百姓他们还是在那个丘坛上献祭当然他们只是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很明显的在十六节里面提到马拿西怎么样，他有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个君王，他倾听到耶和华之后，他有这样一些属灵的改革他也有影响到其他人，他也要吩咐他的这些臣下子民也一同来敬奉耶和华但是你可以看到在十七节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些百姓他似乎是有听从马拿西的这个吩咐，但是他们还是在丘坛上献祭丘坛乃是当时迦南人一个献祭的一个地方当然这里提到说比较好的是说他们在丘坛上献祭，但只献给耶和华但是似乎这里面也透露出一点信息，就是似乎他的改革里面似乎也有一些不太彻底的这可能也为后面的君王，你可以看到他的孩子亚门事实上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这个丘坛又成为一个牢笼又继续来引诱这些犹大人继续来犯罪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当马拿西他真实的他经历到耶和华之后，他悔改在耶和华面前，他有那个翻转，有那个改变，有那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革新虽然这个革新可能不完全，但是他有采取一些举措，把之前所敬拜的偶像通通都砍掉来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因着他有那样一个真正的悔改，他有一个相应的一个悔改的行为，他有一些属灵复兴的这样一个改革，这是马拿西身上你看到他第三个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因为他认识耶和华，因为他的悔改，他有这些的举措真的是愿意来敬拜侍奉耶和华，这是马拿西他人生的第三个阶段。所以当我们现在回头来看马拿西的这个人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我想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从马拿西身上可以看到那个悔改，他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他愿意向神来呼求当然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他经历到这个极难，他遭受到神的这样的一些惩罚，他在这极难当中的时候，他知道向神呼求，他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我想这是我们可以来学习和效法的，来效法马拿西这样的一个悔改的生命。因为我之前在四川待了大概有十年所以我比较喜欢四川泡菜所以过来这边的时候，我也想做些泡菜，但是苦于没有那个做泡菜的那个四川泡菜坛子所以今年暑假我们回去的时候，我特地用飞机托运了一个坛子这个做四川泡菜也不是太容易的，我们当中有四川的如果你对四川泡菜不太了解，你可以问一下这个做四川泡菜你要放盐，这个用那个凉开水这个如果有的时候你不注意，你的筷子沾了油怎么样，那个泡菜坛子会这个生花的，是会发一些白色的那个白色的东西会在坛子里面可能你的泡菜就不能吃了当你的泡菜坛子生花，就是有了油的污染或怎么样，就是有其他这种细菌滋生之后你有办法可以处理解决这个这些细菌的发白的一些东西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你去找一些那种苦的笋你放入苦笋之后是立刻是见效的我之前在成都的时候曾经出现过生花的现象，我放入买入一个苦笋之后真的那个细菌就被杀死了 啊，非常非常非常奇妙哈、啊，是要用苦的东西就把那个细菌杀死。啊，我们每一个人某个层面，就是我们都是生花那个泡菜坛子啊。只是问题在于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是生花的泡菜坛子，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这是需要圣灵的光照，每个人都是生花的泡菜坛子啊！你靠你自己的方法，你很难把那个细菌杀死的。那个细菌是这个你一生下来就在你的里面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原罪在你的里面的。啊，这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个罪性的，你只有借助救主耶稣基督，他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你的宝血来洗净你的这个罪。唯独耶稣基督他才可以来救赎我们啊、脱离这个原罪的辖制啊。好、啊、就像那个苦笋，它有那种苦的东西，它才可以来除去那个杂菌。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他来背负我们的那个我们罪的那个苦杯，他靠着他我们才可以胜过这种原罪的污染。只有我们真是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恢复成为一个没有生花的泡菜坛子。好，所以我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让我们来思想悔改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我们每个人是需要悔改在神的面前啊，因为这位神是蛮有怜悯和蛮有慈爱的。因为你在这里看到，当耶和华来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的时候，他们是不听的。但是当马拿西他在经历到这个击打的苦楚的时候，他谦卑在神的面前，他真的来哭来呼救神的时候，神有没有说不听？当马拿西他愿意真的悔改在神的面前，你看到神有说哦，我之前给你们说了那么多次，这个你都不听，我这次你不要给我悔改，是吗？神有这样子吗？啊，神没有和你，神没有这样和你开玩笑，是吗？神他没有这样，因为之前神有那个应许，凡是称呼他名下的子民，如果愿意自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来悔罪，愿意离开那个恶行，耶和华已经应许他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不单单是赦免这个他们的罪，而且要医治这个地。所以我们看到，哎，这位神他是喜悦罪人悔改在这位创造主的面前的神。这位神喜悦罪人悔改在他的面前啊，所以愿神真是来光照我们我们也能够真正的有那样一个悔改的经历，真正的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经历到神的怜恤和怜悯啊。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当马拿西他真的愿意悔改的时候，他回到耶路撒冷，他有一系列的举措，他有在军事上面，有在这个灵性上面一些改革啊。你可以看这是相当于历代志下7-14里面提到的，不单单是他自己个人罪的问题，当他愿意认罪的时候，神是赦免他的罪了，而且神后面还有一个应许，就是要医治这地。所以马拿西在后面的一些举措，某些层面是相当于耶和华来医治这个地，他有那个军事的一些举措，有这个信仰一个改革，就是神有应许医治这个地。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人看过一个电影叫做《Faith Like a Potato》没有？是讲南非的一个基督徒真实的故事。当时南非好像是经历那个厄尔尼诺现象的困扰啊，不下雨啊，所以。当这个基督徒他读到了历代志下7-14的经文的时候，他就呼召了很多的人到了那个体育场，可能几万人，他们一起来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祈求神的怜悯呼求神的怜悯因为南非有这些种族的问题啊，一些其他社会的问题啊，他们在神的面前来认罪。然后这个之后神的灵又感动他让他做一件事情，是什么？让他去这个种土豆啊。当时的那个土是已经干了，没有下雨了啊。按照我们基本的常识说，哎，你种土豆是需要有雨水的，至少有水的，有水这些植物可能才生长。但是那个时候神的灵感动他要来种土豆啊，他真的去种了土豆 然后到收获的季节的时候，他和他的那个佣人他们一起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这个他祷告完之后，他们就挖那个土豆啊。他们挖下去之后发现什么？啊，结出了很多的土豆。啊，这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这是一个真的神迹。是当这个基督徒他愿意按照神的话语而行，他愿意领很多人一起来为这个城市祷告，来悔罪的时候，求神的赦免啊！你可以看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神有应许说会医治这个地。所以，当他种下那个土豆之后，你可以看到神有他那个连续，真的是有生出那个土豆啊！因为神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当你愿意悔改认罪的时候，神也会医治这个地。所以除了这个悔改的主题之外，我想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也真的要愿意为我们所在的城市来祷告，为芝加哥来祷告。我只是听说好像芝加哥每天至少发生一次枪战，好像是吗？如果我这个信息是正确的话，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我们要广传福音我们正是要领人归主，我们很重要也要为你所在的这个城市，你的所在的社区祷告，你要为芝加哥祷告。我知道美国大选可能也比较近了，我想你也应该为美国的这个总统选举来祷告，真的愿神怜悯，愿神来医治这个地。这就是今天我所分享的信息愿神在我们当中掌权动工，愿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学习马拉西那样的谦卑在神的面前那样的悔改那样认罪。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荣耀的王，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称谢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因为独有你是那位我们所值得敬拜的君王独有你是那位自由永有的你的宝座设立到永远。主啊，借着你所赐下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认识你，可以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因为因着我们的罪性，我们是不愿意真是来到你的面前的，但是你既然愿意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真是来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称谢你，主，愿恩主你真是来愿意来常常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是愿意常常的能够在神的面前真是能够自卑，能够谦卑能够晓得神你是创造我们的也晓得神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是要使万有使天上地下的都与神你来和好。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保护血，我们就可以与神我们的父和好。主，我们这是来感谢你，愿神你的灵能够常常光照我们，来提醒我们真的是能够来常常的来敬拜你，而不是被各样的罪恶的缠累的搅拌，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在主你的面前经历你同在的那个能力，经历你同在的那个信实，也经历你话语的应许的宝贵。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愿恩主你真的是来掌管我们，求恩主你真的来掌管我们四季信道子，来看顾每一位弟兄姊妹，愿恩主你伸手与每位弟兄姊妹同在。主，我们也把芝加哥这个地方也放在你的手里面，愿恩主你怜悯这个地方，求你赦免这个地方的任何的罪恶的滋生，愿恩主你照着那应许来怜悯这个地，来医治这个地。主，我们真的来感谢你，愿恩主你施恩垂听我们的祷告，愿恩主你得荣耀。主，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